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2。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2年11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德国总理舒尔茨首次访华为何备受关注。 北京11月7号起试供暖，将根据气温变化确定正式供热时间。 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的考古成果和进展公布，新闻广播记者现场探访。 长期新冠后遗症到底有多严重？专家称，多数是短暂的，症状轻微。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公布，参加人每年缴纳额度上限为1.2万元。 地球越转越慢，互联网可能会崩溃吗？多家科技公司呼吁取消闰秒。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郭工您好。 哎，清水将军你们好。 嗯，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 嗯，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夜间，因为今天夜间这个气温呢，还会比较低。因为呢，今天夜间呢继续是晴天，而且呢是风力不大。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气温下降速度会比较快。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度，上下就是-1度了。这是继昨天夜间这个最低气温7个多月以来首次降到冰点以下以后，再次下降到冰点以下。 嗯， 而且呢，比昨天夜间的这个-0.5度呢，还要低那么一点儿。今天夜间大部分时间和明天上午的8、9点钟之前，天气是比较冷的，要注意保暖。那么明天这个周六和周日，这个天气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呢，就是继续维持晴天，比较这个光照呢是比较好，最高气温预计在16度左右，和今天这个14.8度的最高气温比的话，就是有所回升。明天中午前后，如果是在太阳底下晒着的话，还能暖和上那么几个小时。那么后天周日呢，这个天气和明天就是周六这个天气的区别就很大了。最明显的不一样呢，就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天空状况，另一个呢就是气温。在天空状况方面呢，就是周日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光照差。由此带来的就是另一个变化了，那就是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周日的最高气温是11度，这样的话就比明天就是周六的最高气温就要低5度了。明天咱们预报最高气温16度，到后天呢就是11度了。这个下降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周日云层厚，很难见到太阳，空气湿度呢也是明显增大的。这样的话这全天这个感觉啊，天气还是比较阴冷，外出呢就要多穿点衣服。是这样的，晴蕊。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习近平指出，舒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也是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相信访问将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 习近平强调，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按照双方透露的行程，舒尔茨这次访问的时间不长，但是一次正式访问。从舆情来看，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访问颇受瞩目。为什么舒尔茨这次访华备受关注？他在访华的时机选择上有怎样的考量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舒尔茨访华备受关注有三个背景因素了。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从2020年呀、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就是说西方大国领导人，尤其是 G7 啊，七国集团领导人第一个到访中国进行这个线下的一个实地访问，这个呢就是已经说是开创了一个西方大国领导人可能访华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是未来接踵而至的会来其他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会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作为这个德国新上任的总理吧，他等于是今年才正式的走到这个台前的，所以说也是默克尔之后啊，新一任的德国总理啊，首次访华，所以说对此呢，我们还是寄予了一个希望吧。第三个呢，就是说是现在他又是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而且欧洲在美国的唆使下呢，也对华呀出现了各种这个反华呀，甚至是说中国威胁的这样一些噪声，是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反华的一个大的一个压力一个气场的这个背景下，他来访问中国，我觉得这三个因素来看呢，确实是他的访问是有这个一个象征意义，同时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些含义的。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访华时机的选择有着什么样的考量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呢，一个就是向西方领导人传递了，就是说德国新一届的这个政府啊，尤其作为一个领导人是吧，舒尔茨本人，他力排西方反华的这种干扰，他力排中意，因为很多包括国内的这个声音就不主张他来，甚至要要求他跟中国要谈判，好像要这个价码呀，最好要脱钩呀，一定要跟中国这个经济脱钩，作为一个威胁吧。做一个这个口实，就是向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是力排众议，而且是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来访问中国，就说明他自己还是本着一种务实的眼光，本着一个中德建交五十年呀，一个政治家应该具有的战略眼光，他来看待这个访华。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呢，他还跟其他西方这些过客呀、政客呀、目光短浅的，他还是有区别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在欧洲地区政治安全形势以及国际地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舒尔茨此时访华具有强烈政治信号意义。那么舒尔茨此访的重点议题会有哪些？一起来听崔洪建的观点。 我们看这次访问呢，应该说行程呢非常的紧凑，但是呢双方涉及的议题呢还是非常的广泛，除了这个双边关系以外啊，双方还要在全球治理啊，包括气候变化等等方面展开这个深入的探讨，同时呢还要就一些这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呢也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中德双方啊作为这个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也作为啊两个彼此啊经贸合作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应该说对于维护啊目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包括维护地区和国际行政稳定的，都承担了重大责任。所以在目前这个国际形势啊变化非常迅速的关键时期啊，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呢，我觉得对于进一步的去协调政策，包括采取共同的行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此访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会有一些德国工商界的代表啊随同舒尔茨总理来访，这就意味着双方啊在务实合作领域呢还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和推进的空间。 舒尔茨的首次访华之旅，随行的德方经济代表团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据报道，在舒尔茨确定访华行程之后，陆续有100份随行申请递交到柏林。最终遴选出的商业代表团由12名德国企业高管组成，他们来自大众、宝马、西门子、阿迪达斯、拜耳、德意志银行等中国民众熟知的德国品牌。为什么舒尔茨要携带这么一支企业天团随行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赵俊杰的分析。 第一，他是秉持了默克尔时代啊，是务实访华的这么一个外交风格。默克尔在台上的时候，12次访华，基本上每次从中国都带走了很大的一个订单，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硕果累累啊。所以说，默克尔打下的基础不可能因为政党啊、执政联盟变了，就一定会把这个基础就给他抽走了，或者说就削弱了。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来访华也继承了默克尔的这么一个外交风格吧，还是以这个务实合作为主。而且我们看到他的，这也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看到他这来的十几位这种可以说德国顶级的商业巨擘，这些当中呢，有一些是新面孔，有一些是老面孔，但总体来说都是在中国市场深耕了很多年，而且是对这个中德经贸合作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是寄予厚望，而且他们也从中国市场得到了很大的益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新的总理嘛，跟着来访华的话，能够进一步的向德国政府啊，就是说是施加一种政治压力，让他们知道中德只有合作，只有双赢，才能够实现稳定的一个发展。而如果是不合作呀，就是以这些所谓的政治压力啊，这些好像是来让对方来让步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商业利益损害是很大的。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到访也表明了这些德国政府呢，他目前还是眼光嘛，还是有所放远一些，就是希望把中德关系啊，把这50年合作的成果吧，继续的给它传承下去。我觉得这12个吧，因为他上百家提出申请，你最后十几家来，而且来的时候一家可能就不是一个总裁来，可能还有他的跟班呀、啊，有他的这个班子副手也会跟着来，所以说基本上做一个包机也都坐满了。所以我觉得他选择12、13家的话，也是说明这个是空间有限吧，就说是有12家有代表性的企业来就行了。因为我注意到这个里面呢，确实有跟中国合作非常务实的这些企业，你比如像这个汽车制造，像那个奥迪啊、大众啊，这个在中国可以说深耕了几十年了，而且在中国市场是口碑非常好，中国消费者吧也比较喜欢使用德国的这些车，包括巴斯夫啊，是还有化工集团。总的我感觉到它这个显得累吧，是跟现在中德经贸合作呀、啊，它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德经贸合作取得的成果呀、啊，恰恰就体现在它显得这几类企业当中，尤其是这个实体经济这里面。你比如说，德国在中国的投资现在是比较高的了，你看今年就是上半年就超过100亿欧元，这个可以说是起到了中欧关系的一个定海神针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投资里面呢，你看像德国的巴斯夫这个化工啊，包括像那个拜耳呀、制药啊，是吧？还有你看像这个大众啊、像奥迪啊、宝马呀、啊、这些大的汽车制造业，包括制药集团呀、啊，还有生物化工这一块，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是三大汽车制造啊，再加上巴斯夫这样的大型业化学工业的，它整个他们在中国这几年的投资就占到整个欧洲对华投资的可以说是1/3还要多，大概35%。这就说明德国的这个投资作为这个西方大国吧，它这个对华投资的这个引擎的这个拉动的这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这一次他们到中国来，我觉得选择了这些，就说明现在德国跟中国的这个合作，它是一个寄予厚望，二个呢是希望宽领域的这个深度的合作。 舒尔茨访华前夕，法兰克福汇报2号刊登舒尔茨自述文章，阐述此次中国之行的意义。他表示，距离德国前任总理访问中国已经3年之久，在此期间挑战和风险加剧，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但是中国仍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他说，我们不想脱钩，不想与中国脱钩。 舒尔茨还表示，自己是以德国总理身份，同时也是作为欧洲人前往北京，虽然不代表整个欧洲说话，但是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嵌入欧洲的对华政策当中才能是成功的。因此出访前，他们与欧洲伙伴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等进行了协调。 那么舒尔茨此访能反映出德国未来怎样的外交走向，对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传递出什么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 这次舒尔茨总理来访呢，我想啊，一方面呢还是传递了中德关系呢需要稳定啊，需要继续发展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作为舒尔茨总理本人呢，他不仅呢是现在德国政府的当家人，同时呢，他也是此前啊默克尔政府的重要的官员。 应该说他对中德关系发展的这个内在逻辑，包括对中德之间的共同利益啊，他是有比较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想中德关系啊稳定和发展呢仍然是主流。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德国内部包括德国政府内部呢，有一些呢针对对华关系啊、对华政治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我想呢，这个一方面是由目前啊德国政府这个三党联盟的这个结构啊所决定的啊，因为三党联盟呢它的政策协调的难度啊，包括周期啊，都和以前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或许啊舒尔茨总理在坚持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呢会面临一些压力。而且德国方面啊对华政策的这个形成包括执行呢也会出现一些曲折。但我想啊，这个只要双方啊继续坚持这个务实合作的这个共识，应该说目前出现的一些短暂的一些问题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那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德国呢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作为欧盟外交政策啊一个重要的这个参与方。应该说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呢，它客观上呢就会起到对中欧关系的一个促进和稳定作用。与此同时，如果说啊中德关系未来呢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有更多的务实的项目能够不断的出现的话，那也对中欧关系啊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带动作用。 好，18:16，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北京11月7号起试供暖，将根据气温变化确定正式供热时间。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的考古成果和进展公布，新闻广播记者现场探访。长期新冠后遗症到底有多严重？专家称多数是短暂的，症状轻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冬季养车，老司机给点意见呗。 简单，来京东搜索养车，一站解决。双十一期间小保养只要88元，还能5折抢爆款车品，老司机都知道。来京东搜索养车。 周末回家看爸妈，买点什么好呀？ 买百花牌蜂蜜蜂胶蜂王浆呀。 这个好，健康又实用，爸妈肯定喜欢。 买蜂产品认准百花牌，京东天猫各大超市等均有销售。 小李啊，我家的燃气表老滴滴滴滴的响，你知道怎么办吗？ 张姨，您可以联系咱们社区的燃气安全管家上门看一下。 什么是安全管家呀？ 就是北京燃气为咱们社区设置的服务专员。 这么好呀？ 那是当然，您有啥燃气问题都能咨询他们，买燃气灶具都能找他们。 那感情好。 北京燃气安全管家，服务好更专业。 会议论坛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小投入大惊喜，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招商银行为金葵花客户推出健康管家服务，尊享三甲医院便捷诊疗通道、专人陪诊等服务，现成为金葵花客户还可尊享10大权益，线上活动一应俱全，登录招行 APP 搜索北京金葵花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2，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试供暖时间确定，北京市将会在11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供热系统试运行。记者从今天北京市召开的2022到2023年度全市供热暨扫雪铲冰部署会上了解到，在供热试运行期间，北京市将结合气象会商情况，根据气温变化确定正式供热时间。 10月25号和11月1号，北京多部门已经连续进行两次气象会商，后续还将进行第三次气象会商，对采暖季前及期间的天气形势进行初步的研判。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和北京市发改委等多部门在中石油、北京燃气集团、北京热力集团的参与配合下，已经开始启动北京市热电气联调联控机制，协调组织上游的电气企业和北京市热电气及发电企业做好资源保障，确保供暖能源供应平稳。 在试运行期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要求各供热单位加强对供热设施的巡检和热态调试，及时解决系统跑冒滴漏问题和系统平衡问题，畅通报修服务渠道，及时响应市民诉求，快速处置相关问题。各部门、各能源企业在全力以赴保障首都能源供应正常的同时，要落实各项节能降耗措施。 市城市管理委也提醒广大市民，供热系统试运行期间要密切关注家中供暖设施状况，如果家中出现跑水、漏水等情况，可以直接拨打所属供热单位服务电话报修解决。同时提倡公众积极参与节能行动，养成节约用能的良好习惯。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今天也针对冬季供暖期安全用水对市民发出提示，供暖水穿入自来水会发生这些异常现象。供暖公司通常会在供暖水中加入亮蓝等染色剂、软化盐、大蒜素等物质，串水会有颜色、有咸味、有异味，不能饮用。 另外，自来水变热可能来自供暖锅炉或热力加压站逆止阀门失效，或者用户装修误接故障等。为了严防供暖水串入自来水，请市民朋友及时注意，一旦发现家中的自来水出现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向所在地的物业公司或者居委会反映，并且拨打市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热线96116反映问题。 最近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家里有一处房屋，今年冬天申请了暂停供暖，但是没想到申请暂停供暖，除了要缴纳人工拆解费，还需要缴纳采暖费总额的 3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近日，市民张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有一处房屋是分户供暖，由于今年冬天暂时无人居住，于是按照北京市供热管理的有关规定，在10月底之前向小区物业申请了暂停供暖。不过张先生说，停止供暖除了要交450元的人工拆解费，还需根据房屋面积缴纳采暖费总额的 30%。 有450的施工费，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也合理吧，也算。我觉得不太合理的是说，我停了暖气，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收你整个暖气的 30%。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先拨打了北京热力集团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解释说， 一个基本费用，因为您这个一套房屋停热了以后，它的热量是通过邻居这边的墙体楼板向您这个屋子里边进行一个互相传热，虽然没有暖气，但是它这个互相传热也是把您的这个供热负荷给您保留了的。 那么30%的份额是怎样确定的呢？记者又致电北京市发改委价格处，工作人员表示， 北京市发改委价格管理处从来没出过停暖的相关的价格标准，然后现在的就是和历史上的这个相关的停暖收费啊，是由市城市管理委出的。 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城管委供热办，了解居民申请暂停供暖后的收费问题，工作人员解释说，单个用户的采暖设施是供热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供热设施及供热负荷的配备并不会因单个用户要求停热而减少，要求停热的用户仍然占有着供热资源，此前暂停供暖需缴纳采暖总费用的 60%。 后来工作人员经过调研并进行了综合测算，最终确定了供热固定成本占采暖总费用的比重约为 30%。 因为咱们这个供热的是整个一个供热系统，它虽然说就给您家暂停供热的，但是它的管道啊以及系统啊还是在运行的，所以这是一个基础费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您家暂停之后呢，还得给您家预留到时候后期恢复供热的这个口，所以这个是咱们统一啊按照这个政策收取30%的基本费用。 扫雪铲冰方面，全市供热暨扫雪铲冰工作部署会上发布，今年冬天北京扫雪铲冰工作继续实行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预警管理，坚持机械扫雪为主，人工扫雪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科学使用融雪剂的原则，保障雪天城市道路通行条件。 扫雪铲冰责任区依据环境卫生责任和道路清扫保洁权属划定，由市区、街乡镇、社区分别组织实施，落实自身责任区范围的扫雪铲冰工作。 同时发动青年志愿者、文明引导员、商业企业、学校以及旅游景区做好扫雪铲平工作。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从今天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透过一件件国之重器的实物模型，一项项新颖有趣的互动体验，一幅幅精美的照片，观众们在展览中全面感受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早上九点，北展刚刚开馆，就迎来了前来热情打卡的第一波市民。王女士让儿子帮忙，早早抢到了第一天的参观票。一进大门，全家人就先和展出的东风41导弹来了张合影。 东风导弹，进来就喜欢那个，实物多吗？你看那个返回舱烧灼的那个都能看见。咱们发展厉害了，老百姓觉得高兴吧。 在室外展区，观众还能踏进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大柱段模型、奋斗号全海深载人潜水艇仿真模型一探究竟。北京林业大学车辆工程系大二学生陈太阳说， 当我真的就是进入空间站，看到里面挂着国旗、挂着党旗，我感觉挺激动的。想想就是在十年前，我们对空间站还真的只是一个愿望，今天我们把它实现了，一想到这儿就挺高兴挺自豪的。 这里是北京数字中轴线互动体验区。 在展馆中的北京展区，来自中国铁建的王女士一边给京华号盾构机模型拍照，一边向身边人讲解这台我国自主研发制作的国产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16米，曾用于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 这是我们企业生产的，我们企业前身是中国铁道兵，那个时候大家打隧道的时候都是人工扛着这个钻机放炸药然后进行爆破开凿，但是现在就拿这个盾构机真的非常方便，它那个直径可以达到16米，你想16米的往前掘进那是多么快的速度呀，看见就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自己的企业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觉得自己挺自豪的吧。 像我们前面展示的是香港一些新的建筑物，比如说香港公共 骑动感单车跟随镜头漫游香港，在镜头前和四川大熊猫合成互动合影、 3D 打印云冈石窟五华洞雕刻等等精心布置的展品互动活动，让观众一览中国大江南北的锦绣画卷。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布兰说， 空间站无人机，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可以表示中国十年的进步和发展，让我很深地理解中国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科学上经济上挺快的，帮我学到很多东西。 中午时分，很多观众在走出场馆后再次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马上也要成为预备党员嘛，然后就是单纯的想为国家或者为咱们这个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许我很普通很平凡，但是我认为这平凡和普通的力量就会构建起整个一个宏大的力量。对，我们国家的这么多年的发展真的是离不开每一个人， 说明我们国家的强大，国家有希望，民族就兴旺，人民就幸福。 今天下午，中华环保世纪行2022年宣传活动启动会在北京市纳常委会举办。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继续了解一下。继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来介绍一下活动的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中华环保世纪行呢，是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活动地点呢，今年是选择在了北京市，那么主要是考虑到北京市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许多生动的实践可以广泛的宣传。这次活动呢，是采取现场和非现场两种方式来举行，精选了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公园等来进行实地采访，其他采访点呢是提供书面的素材。中华环保世纪行2022年宣传活动采访团呢，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环资委等单位以及有关媒体来共同组成的，比如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九家中央媒体，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京报等北京市属的媒体，共16家新闻单位的19位记者应邀参加了这次采访报道。那么启动会上，也是听取了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一个介绍。那么这十年来呢，北京市污染防治力度空前，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那么首先呢，就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这是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2021年啊，北京市的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PM2.5 年均浓度降到了3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了63%以上。优良天数达到了288天，比2013年呢增加了将近4个月的好天气。北京大气治理被联合国环境署评价为北京奇迹。截止到今年的三季度末啊，PM2.5 等4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浓度持续下降，其中 PM2.5 浓度为2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又下降了15.2%。 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当中啊是最优的。其次呢，就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那么2021年1到3类的水质河床的占比达到了 75.2%， 比2013年增加了 25.4 个百分点。国考和市考的断面动态消除了劣五类。三呢，就是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管控。2021年啊，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 70.8，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高，全市水域覆盖程度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第四就是绿色低碳发展走到了全国前列。2021年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比2017年分别累计下降了 19% 和 21% 以上，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是全国省级地区最优的水平。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京市文物局今天公布了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的考古成果和进展。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场探访了田字房和皇家稻田遗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么淡泊宁静遗址主要的考古成果包括哪些呢？ 好的，这个淡泊宁静遗址呢是在圆明园的西北部，它也是圆明园的四十景之一。那么从这个名字呢，大家顾名思义，淡泊宁静是取意于诸葛亮诫子书当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么它也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圆明园的一景啊。那么这次呢，这个最主要的两个考古的成果就是刚才提到的田字房和皇家稻田遗址。那么田字房是淡泊宁静的主体建筑，目前呢地面上的部分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是在这个1860年这个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已经把它给毁掉了。那么现在呢看到这个地基啊，包括它的这个铺地的方砖，还有它的一些遗址里面能够看到明显的火烧的痕迹啊。那么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呢，田字房33间，每一间都是4.48米见方，那么这样的一个地基的基址已经被完全的发掘出来了。那么局部残存的一些像虎皮石斗板接条石，还有它的柱顶石铺地方砖以及它这个满堂红的这种基槽底部的这种打法那么都是非常清楚的揭示了出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挖掘呢，能够基本上在图上去复原当时这个淡泊宁静主体建筑田字房的一个样子。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田字房以北的一个皇家稻田的遗迹，那么在这个稻田里边，根据文献记载，康熙皇帝曾经这个亲自培育过玉稻，也就是京西稻的前身同时呢它也成为皇帝清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而且它这个所产的玉稻的稻米是专门供这个宫廷来进行使用的那么这次呢这两个发现也是给这个圆明园原样的这种复原，甚至是以后一些数字化的这样的复原提供了佐证。主持人。 那么天池，这次考古采取了怎样的创新方式，之后遗址会怎样利用呢？ 好的，这次的考古的过程呢，全程是由这个北京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在内的三家高校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考古专业还有这个古建筑考古专业等等这个老师和学生一起来进行完成的。在考古的同时也是这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个实习的这种机会另外呢它也是结合了许多考古的手段包括这个植物考古包括这个田野考古等等，那么也是应用了一些新的技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工作的全程是向公众去开放这个考古的工地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到现场去看的另外呢它的这个皇家稻田根据植物考古学家的这个勘探，它目前的土质还是非常理想的，那么以后也有可能把这个区域去给它复原出这个稻田的原景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几百年前清代的皇帝清耕的这样的稻田里面长满这个稻穗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是不是？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再来关注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主场活动今天启动，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地变身戏曲乐园，将陆续举办演出、论坛、展览、市集、游戏等系列戏曲活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龚俊介绍说，本届戏曲文化周不仅仅有学术论坛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们阳光剧场主舞台的专业演出，还可以在园外的园林中式美景中欣赏特色的演出，我们还有戏曲的市集，还有互动的游戏，还有主题的展览。 各类精品演出也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重头戏，不仅体现了戏曲周的专业度，也更加扩展戏曲舞台的广度。 那 城戏曲呢，对园林呢也实际上也是交相辉映。比方说，我这一江南，江南的这种园林，那我们安排了沉浸式的昆曲啊、牡丹亭啊，就让大家更好的来领会这种戏曲的意境。在我们的闽园呢，也有沉浸式的演出，那么观众呢可以近距离来感受戏曲的魅力。 而走出园林，戏曲文化周演出将走进戏院，演出优秀戏曲作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本《红鬃烈马》已经多年没在舞台上演出，本届戏曲周特别在吉祥剧院献上由北京京剧院带来的全本《红鬃烈马》演出。 除了我们园林中的戏曲呢，我们还有剧场中的戏曲，将通过呢精品演出进剧场，包括我们的长安大戏院、我们的正义祠、吉祥戏院等等，为大家带来呢高品质的演出。通过一些线上的平台的直播呢，给我们没有来到园子里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呢，也带来一场视听的盛宴。 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京剧演员吴玉环是第二次来到园博园参加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 这个观众群人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红火了。原来可能就是老年人偏多，但现在我演出结束往台下一看，年轻人多了很多。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关于2022北京马拉松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比赛线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11月6号，也就是周日比赛期间，沿线行驶的145条公交线路将会采取绕行、甩站、区间运营等临时措施，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详情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了解。 国家林草局昨天印发了关于授予北京市通州区等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决定，继平谷区和延庆区之后，北京市通州、怀柔、石景山、密云、门头沟五个区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从2018年开始，市委市政府把创森工作纳入全市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形成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上下联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市民广泛参与的创森格局，在全国率先编制实施了北京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年到2035年，制定了符合北京生态、文化和历史特色的43项建设指标，全市14个创建区结合分区规划编制了10年以上的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这次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五个区，在森林资源总量、森林健康程度、绿色产业和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了各项亮点工作。通州区建成东郊森林公园、台湖公园等万亩以上大型郊野公园和森林湿地八处，全区大型生态休闲场所20公里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100%。怀柔区森林面积达到 163,971.47 公顷，石景山区是全市第一个成功创森的中心城区，密云区积极开展森林健康经营，湿地面积 16,378.79 公顷，占全市湿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湿地保护率在全市排在首位，达到 98.1%。门头沟区自然保护地面积约36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31.4%， 目前已知各类物种有2000多种。除了已获得称号的七个区，房山、昌平、朝阳、丰台和大兴区正在组织开展考核验收相关准备工作。除了中心城区的东城、西城，剩下的两个区海淀和顺义也将在2023年底前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04例，其中内蒙古239例，广东195例，重庆41例，福建39例，北京32例，山西30例，河南22例，新疆22例，四川15例，黑龙江11例，陕西11例，山东10例，湖南10例，甘肃8例，云南5例，江苏3例，辽宁2例，贵州2例，宁夏2例，天津1例，上海1例，浙江1例，安徽1例，青海1例。 11月3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167例，包括内蒙古525例，广东470例，新疆411例，湖南392例，黑龙江330例，山西178例，河南165例等。 北京方面，今天0点到15点，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4例，其中隔离观察人员21例，社会面筛查人员3例，朝阳区8例，昌平区6例，东城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区各2例，海淀区、大兴区各1例，轻型21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通过社会面核酸筛查发现的3例感染者分别住在顺义区东渡兰村后街9号、东城区和平里7区2号楼，昨天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今天报告结果为阳性，当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我们再来给您预告一场新闻发布会，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定于11月5号，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将会出席，介绍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 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不断演进，近期世界多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与死亡病例数再次出现反弹。美国等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受到被称为长期新冠的新冠后遗症困扰。那么长期新冠后遗症到底是否严重呢？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0月13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分析说，一般来说，接种过疫苗的人感染新冠之后患后遗症的风险要远远低于那些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专家金东彦11月3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科学界对于新冠后遗症的定义都不一致，也没有特异性的检测方法或诊断指标，人们所能获得的新冠后遗症信息全都来自于感染者的自述，这使得结果缺乏客观衡量标准。 金东彦进一步解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被感染后的3个月仍存在并且至少持续2个月的才能被称为新冠后遗症，而美国疾控中心则认为被感染后1个月仍然出现复发或存在的相关症状就能够被称为新冠后遗症。 金东彦还表示，新冠后遗症的症状绝大多数都是短暂的，而且症状轻微。不仅如此，在这些症状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和心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相关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疲倦、头痛、失眠和焦虑等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我们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今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的业务管理、参加流程、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介绍，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办法明确，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个人养老金账户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有什么区别呢？据介绍，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 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作为特殊专用资金账户，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绑定，为参加人提供资金缴存、缴费额度登记、个人养老金产品投资、个人养老金支付、个人所得税税款支付、资金与相关权益信息查询等服务。 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参加人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是按年度缴费，缴费额度按自然年度累计，次年重新计算。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出境定居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 为维护参加人利益，办法全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在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发布的同时，财政部、税务总局也发布了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具体来说，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12000元每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好，18:4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地球越转越慢，互联网可能会崩溃吗？多家科技公司呼吁取消闰秒。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伴你安全出行，即日起至11月30日，购车享5000元购置税补贴，更有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详询沃尔沃汽车北京授权经销商。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大牌电器批量采，优惠卖回家。 逛京东搜索巨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 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2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现行公历当中，平年有365天，闰年有366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小常识。但是在闰年之外，还有偶尔出现的闰秒。每当闰秒出现时，全球的协调世界时都会同时增加一秒。 不过不久之前， Facebook 母公司的工程师们联名发表了一篇博客，呼吁取消闰秒，声称在互联网时代引入闰秒是一种危险的做法，这种做法应该被取代。包括微软、谷歌和亚马逊在内的科技巨头纷纷表示赞同，美国和法国的计时机构也认同了这一请愿。 那么到底什么是闰秒制度呢？在远古时期，人们开始用太阳的东升西落来计算时间。古代学者把平均太阳日平分为24小时，再以60进制为基础，创造了分和现在的秒作为时间单位。其中以地球自转对太阳周期进行基础测量得出的时间就是太阳时。但是地球自转的周期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慢，每天的日子也就越变越长。 由于地球自转周期难以预测，所以国际地球自转服务只能每半年宣布一次是否会在未来6个月后插入闰秒。从1972年到今天，闰秒已经增加了27次。 这套已经沿用了50年、写进各国中小学课本的闰秒制度，为什么突然变成各大科技公司的眼中钉？不要闰秒，我们能怎么办呢？就此我们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其实这个反对不是突然遭到反对，一直大家就很有意见。因为我们人呢，对于时间来说，你比如说，如果这个表停了啊，停顿了一秒，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啊，这个表可能不太准啊，不太准就不太准吧，也不会影响我们做什么啊。但是计算机呢，它不是这样的，全球的这些计算机系统要高度依赖同步的时间，它的时间必须要一致，计算机的程序的运行是一个随着时间流逝的一个线性的过程，就是说这个程序先干什么再干什么，然后得出一个什么结果，这个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往下走的，不会出现说现在运算还没开始结果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计算机的逻辑是没法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加了一秒还没有告诉计算机啊，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了，如果我没有告诉计算机说我加了一秒了，然后计算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明我是在比如说在17:28:55发出的这个计算请求，但是加了一秒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事儿，它在前一秒钟就已经有答案了，那计算机就傻了，计算机就没法理解了，计算机就出现崩溃，然后导致了很多系统的运行的这种崩溃。以前大家不那么依赖计算机系统的时候还好，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依赖计算机，计算机又不能够理解你加一秒这种东西，所以说各种工程师，各种这个网络管理员，各种这个计算机工程师都需要在当我们需要加一秒闰秒的时候去调整整个计算系统，尤其是那些对时间非常敏感的计算系统，比如说像航空公司啊，比如说像股票交易啊，这些系统都需要去额外的去花很多的精力去 为加了这一秒去做很多很多准备。所以说其实程序员们哈、这个计算机系统的管理员们对这个行为早就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而且在历史上确实因为频繁的加一秒，比如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可能要加一秒，加一秒这样的事情造成了在增加闰秒的那一天或者是那个时刻很多的系统会出现崩溃，你能上的网站上不去了，能打开的邮件打不开了，然后能下的订单下不了了，然后背后都是很多的程序员就需要就赶紧加班去补那个漏洞，去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说他们是一直是怨声载道的，想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对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不知道说哎，这个总是要加闰秒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这个自然的这个时间和这个计算机系统里的这个时间能够让它介绍起来，让计算机能够不那么受这个时间改变的这种冲击。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国际上各大公司现在还是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是吗？ 有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其实呢这些解决方案都没有特别理想的，没有形成标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就是当原来大家这个彼此之间联络没有那么密切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联络没有那么密切的时候，大家对于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标准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那么这个闰秒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高度集成和复杂化的一个缩影。所以说他们其实很需要一套统一的解决方案，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特别统一的解决方案。有的公司会在调一秒的时候提前把这一秒分成很多很多小份儿，慢慢慢慢的加入这个计算机系统里面，让这个计算机系统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跳跃啊，就不会出现突然多出来一秒，一秒对于这个计算机系统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把它分成很多很多小份儿，提前往里面一点点的调，一点点的调，这是一种解决方案。还有一些解决方案就更复杂。 所以说就是如果不要闰秒，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还是要去探索是吧？而且目前还是得先用这个闰秒。 这个闰秒的问题对于两个时间系统来说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所以说这两种测量方式之间的天然误差就会导致这个问题，闰秒的问题会一直存在，就会。但是怎么解决闰秒问题，尤其是怎么解决闰秒对于整个的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的这种冲击，这个是需要一个解决方案的。闰秒不会消失，闰秒永远会在，因为地球会一直的不断的非常非常缓慢的慢慢慢慢的这个自转速度越来越慢，而且这个慢呢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从短期来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在我们人类开始从1972年开始记录地球的这种每日的自转的精确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地球自转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然后呢这种快和慢的差别可能会在也在100万分之一秒这样的上下的这种幅度。最近在本年的7月份科学家们就测到了两个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短的一天，当然这个最短一天你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到。这种具体的原因其实科学家们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对于像冰川融化呀，像这种这个包括这个地震活动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地球自转的产生百万分之一秒这样的这种上下的这种波动。所以说我们还是对在这个逐步的理解这样的地球的这种复杂行为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科学家们继续努力，当然也需要程序员，需要软件工程师去共同的去提亮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人类变得更先进更进步的一个进步的烦恼。如果这个人类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连接，不需要互联网，不需要飞机，不需要精确定位，也就不存在这样的闰秒的问题。我们其他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可能他们终其一生几代几十代几百代几万代他也感觉不到地球在自转的逐渐的变慢，他也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个智慧的问题，也一定会有一个智慧的解决方案的。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英国央行昨晚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浩天来介绍一下利率决议的内容。 好的，那么昨天呢，英国央行是宣布加息了这个75个基点啊，到这个 3%， 符合呢市场的预期，这也是33年以来啊最大的这个加息幅度。 那么英国央行自去年12月份以来呢，已经连续8次加息，利率水平呢也是达到了2008年11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英国央行委员会内部呢，这个鹰派仍然是占据上风的。大多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呢，加息75个基点将会降低以后持续紧缩政策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英国央行也释放了部分鸽派的言论，比如说这个英国央行的最高利率可能会低于市场暗示的这么一个水平。因为在利率决议之前啊，之前都是一直预计会加到 4.7% 左右，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利率期货来显示呢，市场是预计英国央行基准利率可能会在明年9月份啊达到峰值 4.6% 左右。在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呢，这个贝利也表示呢，因为通胀太高，因为这个银行利率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提升，上升的幅度将会低于目前的这个市场定价。在经济方面呢，这个英国央行是承认啊，英国目前是处在这么一个衰退的进程当中，而且呢将会持续到明年，衰退的时间呢会比08年金融危机的这个时间会更长。英国央行预测啊，这个明年英国经济将会萎缩 1.5%，和8月的这个预测呢是持平的。在通胀方面呢，英国央行预测呢，这个4季度通胀将会达到这个11%左右的这么一个峰值，并且在这个2024年4季度啊 ，CPI 可能会回落到这个2.2%，接近他们的这个目标区间。英国央行在这个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呢，英镑的汇率是短线下挫之后反弹，而在这个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啊讲话期间，英镑再次发生跳水，跌幅一度扩大到2%，20年和30年期的这个英国国债收益率是上升的，日内上升了大概14个基点。后续呢，市场会更为关注啊，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在这个11月17号，也就是下周四。英国需要在这个支持经济和可靠的这个中期债务整合计划之间呢，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主持人， 好，那么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7.2463，欧元对人民币报7.0965，英镑对人民币报8.1630，澳元对人民币报4.6149，加元对人民币报5.3190。主持人， 好的，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转南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好，今天的新闻2022节目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杨迪、郑晨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优惠买回家， 逛京东搜索巨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 京东电器巨超值，一样一口价。 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 周末休闲游滑雪好去处，内蒙古乌兰察布欢迎您。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您好，我是统计调查员。 您好，快请进。 占用您的时间了。 配合人口调查是我们每一位公民应该做的。 摸清人口变动，助力政府决策，服务百姓生活。一年一度的人口抽样调查开始了，11月1日至15日，人口抽样调查到您家，让我们共同支持人口抽样调查，共创和谐美好生活。 志存高远，厚积薄发。中关村房山苑依托前店后厂的项目落地模式，全力承接北京高精尖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房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